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都。事情是这样子的，在国外有所谓的洋基与红袜的世仇之战，台湾过去就有悍将与兄弟的世仇。每当兄弟对上富邦的时候，就会有满满的火药味，两队球迷之间的躁动与球员之间的摩擦都令人热血沸腾。至于这件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呢？今天就要一起来回忆这件事件的主角蒋志贤与中信兄弟还有富邦悍将的三角恋关系。故事得先从2015年开始说起。当时的季中选秀会上，有许多的旅外球员从国外回来，而其中夜总众议的旅美球员蒋志贤，则在第一轮第三指名时被中信兄弟选入，正式开启了蒋志贤与兄弟的情缘。蒋志贤在进入中信兄弟之后，马上就拿下固定先发三垒手的位置，成为球队依赖重要火力贡献部队。缴出3.06、3.31、4.41的打击三围，外加上三轰与25分打点的表现。2016年4月7日，义大在领先4分的情况下，派出潘立上场收尾。但是当天潘立的状况不是很好，陈子豪先敲出安打，张正伟跟周思齐接连击出安打，满垒的情况下，林志胜击出 Grand Slam 追平比分。后续蒋志贤再补上一支再见全垒打。当时蒋志贤与林志胜组成的超强力连线横扫各队的投手，曾打下9连胜与追平开季连续12场都有全垒打的记录。蒋志贤也获得总教练信任，而更加巩固了自己在球队的地位。2016年4月24日，蒋志贤在开季之后已经连续21场比赛都有敲出安打，追平联盟高悬已久的记录。正当要追求打破记录的第22场次。刚好又是面对到义大犀牛，在垒包上没人的情况下，却连续遭到无情的保送。9局下半的最后一个打席，面对两人出局无人在垒上的局面，仍然遭到无情的保送。单场5个打席里面遭到了4次的保送，一个打数敲出内野高飞球出局，无缘打破高悬已久的开季连续场次都有安打记录。赛后在各大社群软体，牛象球迷战成一团。有的人说蒋志贤的状况最好，当然要保送他，当然也有的人只留下一个爽字。牛将大战开始成为了当时讨论度最高的话题。蒋志贤在当时对战义大犀牛打得特别好，对战义大犀牛缴出打击率4.39与12发全垒打的表现，而且打完全垒打后也会搭配豪迈甩棒做庆祝，这或许也是蒋志贤无声的抗议方式，同时为牛将大战增添了火药味。2016年的台湾大赛，在赛前几天，蒋志贤在训练时发现自己的手肘不适。因为蒋志贤是兄弟的重要火力之一，因此在台湾大赛上，蒋志贤依然担任先发的三垒手。很快的，中信兄弟势如破竹的连赢下了2场比赛，却在第三场开始被义大犀牛连赢下4场。其中相对中心打线的蒋志贤只有缴出3成的打击率，尽管在总冠军赛上仍有敲出全垒打建功。但是平时攻优于守的蒋志贤，又因为手肘不适的关系，导致守备能力下滑。在总冠军赛G4上，更发生义大单场发动了4次短打，有3次是因为三垒手隐形失误而上垒事件。台湾大赛后，义大犀牛与中信兄弟的球迷又战成一团乱，都在讨论叶师傅尝试切一代宗师蒋师傅中路的事件，这也让牛象的恩恩怨怨再添上一笔。2016年底，义大犀牛易主正式更名为富邦悍将。原以为这些爱恨情仇能够就此结束，但中职却发生了扑朔迷离的五虎将事件。主角之一的蒋志贤在8月底球队还在拼战绩的时候，遭到球队下放二军。下放的原因是因为脚底板不适。起初球迷在9月21二军的比赛上看见蒋志贤现身比赛，而表现看起来身体也恢复了相当不错，都以为蒋志贤很快的就能够回到一军的战线之中。但却看到蒋志贤等人的名字出现在二军的总冠军赛名单上，当时一军的比赛都还竞争得如火如荼。虽然一军在主力球员都被下放二军的情况下战绩垫底，但是中信兄弟却选择在还有季后挑战赛可以打的情况下，将一军的主力球员放在二军打总冠军赛。在台湾大赛之后，蒋志贤等人收到了球团的不续约通知，当时各大媒体都有许多的报道，像是蒋志贤等人陷入桃色风波、打假球事件重演、家暴风波跟茶壶风暴等等。当时媒体报道直指蒋志贤陷入桃色风波和茶壶风暴，不满的蒋志贤在当时决定出来提告媒体，说明这些都是不实的指控，只是球团恶意的对待。但是中信球团却迟迟没有给出回应，只抛出了一句有球员边打球边喝酒的吗？当时蒋志贤对于球团的处理相当失望， 认为自己明明没有做错什么，为了球团榨干自己奉献的球技，却遭到这样子的恶意对待而相当不满，也为富邦与兄弟的世仇再埋下一个伏笔。2018年开季前，蒋之贤等前兄弟主力选手转战富邦悍将。蒋之贤在接受采访时表明，对决老东家绝对不会手软，也会尽全力打败老东家。从蒋之贤的表情与想法上，可以看得出来蒋之贤对于老东家有许多的不满，也为中华职棒带来一些话题性。2018年4月5日，这场比赛在7局下半的时候，兄弟的投手郑启宏面对林义泉就曾两度差点投出头部出身球，面对蒋之贤更再度投出近身球，引发热议。9局下半，中信兄弟换上了终结者王宏成，但王宏成迟迟无法压制住富邦打线的凌厉攻势，保送了第9棒的打者之后，让第1棒的打者打出内野滚地球出局。二垒有人的情况下，第2棒打出安打，一三垒有人再度保送第3棒的打者林哲轩，下一棒打者林义泉敲出安打，带有一分打点。中信兄弟在领先2分的情形下，决定继续相信火球男终结者。但是这个决定却一发不可收拾，在场上面对老东家的蒋之贤，一棒敲出清垒的再见安打。在赛后，蒋之贤也讲出了意义深远的一句话，他向大家表示他是富邦悍将蒋之贤，而这句话也让满场的观众为他喝彩。2018年4月20日，兄弟投手郑启宏面对蒋之贤再度投出近身球，引发两队球迷与球员之间的不满而清空板凳。在史奈德与叶君璋对峙的同时，蒋之贤顺手推了史奈德一把。尽管蒋之贤在赛后表明那是将双方总教练支开的动作，但象迷对此人就不买单，开始相信中信球团当时会这么做有一定的原因。不过这个事件还没就此结束，九局上半，尼福德面对到陈子豪，投出了一颗头部附近的报复球，虽然没有打到打者，但是尼福德也遭到了驱逐出场。就是这场比赛让球迷在社群软体上又战成一团乱。赛后，尼福德也遭到禁赛与罚款，而蒋之贤也在采访中表示对兄弟连续的净身球感到不满，认为身为职业球员的郑启宏就应该要学会自我调整，而不是利用控球不好作为投出净身球或是触身球的借口。2018年4月22日，这场比赛兄弟的先发投手陈虎在三局下半一二垒有人的情况下，投出了触身球，而让富邦掌握战局，形成满垒。但蒋之贤敲出了双杀打，瓦解了攻势。一如往常的，对面球迷一定会对此调侃一番。但是根据在场球迷回应，蒋之贤当时以一个侮辱的动作回应了对面的球迷，让当时在场的象迷相当不满，而使用了不雅用词，引发蒋之贤的极度不满，导致身体不适而提早下场。四局下半又丢到了林义泉身上，叶君璋不满的从休息室冲了出来。虽然这次并没有大规模的冲突，但也引发了富邦悍将的极度不满。2019年7月5日，蒋之贤面对老东家中信兄弟，在6局下半击出 Grand Slam 帮助队伍胜利。虽然没有引发任何冲突，但是在底下留言处还是可以看得出来悍将球迷对兄弟球团的不满，调侃了中信球团高层当时的做法。2019年9月28日，随着中信兄弟的封王魔术数字倒数，九局上半，富邦派出蒋之贤在满场嘘声的情况下上场担任代打，最后蒋之贤遭到了无情的三振出局，满场的球迷也为此欢呼声四起。2019年9月29日，这天是钢铁侠彭振明的退休赛，也是兄弟魔术数字的 M1， 象迷希望能够在彭振明退休的这天送给恰哥一个有意义的大礼。两队站到九局之前1-1平手，但是前一天遭到李正昌三振出局的蒋之贤，在九局上半送给了彭振明一份有意义的大礼，以一发全垒打打破僵局作为甜蜜的复仇。最后，蒋之贤与富邦悍将和中信兄弟的爱恨情仇也在此告一段落。至于要回溯到到底为什么蒋之贤会被兄弟开除，我们在这边也不做任何的讨论了。不过，我认为最后两队都各取所需，富邦获得一枚三垒中炮，而兄弟获得12强的三垒手。仅此一片记录过去我最爱的三垒手，他的故事永远都会铭记在我的心中。一代宗师，万夫莫敌，蒋智贤。好啦，以上就是我对于蒋智贤过去的故事的简单介绍。有哪里少提到，或是你觉得应该要提提的，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做分享。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喽，喜欢我的影片也别吝啬帮我点个喜欢。如果可以，欢迎按下订阅以及分享。我是阿杜，我们下次见。拜拜。